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27集露水。蒙洛部的领地临近胡同林，远远看去，他们像是住在大漠不灭的篝火里，胡同就是他们的象征。查士河的支流在这里，他们占据着莫三川唯一的水源。再往东走，就是被酷暑统治的莫腹地。巴亚尔在此宴请萧迟也，他蓄着花白的山羊胡，身形臃肿，他亲自为萧迟也倒酒。 我听到狼的传说，你的铁骑就像岩霜那般冷酷，在查士天坑踏地有声，碾灭了阿赤的蝎子精锐。 露天宴席蒙着月光，大漠的夜晚没有黑色，是浓郁的深蓝。萧迟也坐在这里，与边山男儿的剽悍不同，他有来自离北的疏狂和挑打，在卸掉铠甲以后愈发显眼。 我收到了蒙洛部的赞美，情愿与蒙洛部达成联盟，就如同回岩部那样，成为相互可以依靠的兄弟。 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结成姻亲？ 巴雅尔看着萧迟也，感慨道： 红雁山孕育出的好儿郎，我知道你们离北人都是硬骨头，我是真的欣赏你，我这女儿也是真的想要嫁给你。如果你是担心家中的妻子不同意，那我愿意出500匹骆驼送给这位大夫人。 十二部的女人掌握部族辎重，在巴雅尔看来，如果萧迟也的妻子是个懂事的人，她就应该答应这桩婚事，替自己的丈夫减少麻烦。远在丹城的沈泽川小声打了个喷嚏，纪刚在外间端着药： 川儿，按时吃药，这天说变就变，稍有不注意就要咳上了。 萧迟也捏着巴雅尔进来的酒，他是海量，路上小饮都是马上行，在家无敌手，此时却像是醉了，没有上回来跟巴亚尔谈话时那样严肃，这让巴亚尔觉得有机可乘。他抬臂示意萧迟也往右边看，他的小女儿蒙着层薄面纱，垂手含羞似的坐在那里。巴亚尔自信大周没有这样的女孩，他说： 我的乌鸦很乖巧，她可以像妹妹一样照顾大夫人。 陆广白用匕首割着牛肉，闻言瞟了眼萧迟也： 我们府大夫人家中无兄弟，若真有个妹妹，我看也挺好。 萧迟也沿着巴雅尔的手臂看过去，那女孩把头垂得更低。巴雅尔便说： 乌鸦，过来给头狼敬杯酒吧。 乌鸦站起身，她腰间坠着繁琐的装饰，在行走间叮当响，可是萧迟也却跑神了。他想到还在敦州的时候，有一回教训兰州，也在兰州的脚踝上坠着银铃，荡起来不仅叮当响，还有兰州潮湿混乱的喘息。乌鸦已经到了萧迟也跟前，他身携异香，在俯身时露出白颈。兰州的脖梗淋在雨里，泡在水里，浸在汗里最好看，弧度优美，随着被擒住的身体而上扬下垂。萧迟也很想沈泽川，这一刻尤其明显。乌雅倒满酒，轻身奉向萧迟也，他长睫抬动，在看着萧迟也时露出憎恶。那腰间的金链哗啦震响，少女的仙掌下翻出匕首，借着敬酒的动作直取萧迟也咽喉。变声肘腋，陈阳尚未反应，古今已经听出不好，他一步跨出失声道： 二爷。 金尊砰的砸在桌面，酒水迸溅。萧迟也连碰都没有碰乌鸦，靠着臂腹架住匕首，下一刻矮桌翻倒，乌鸦跟着滚了出去，他的匕首已然脱手落在萧迟也掌间。巴亚尔还没有回过神，萧迟也就站了起来，把那匕首倏地钉在巴雅尔的桌面上。 巴雅尔险些被扎到手指，惊得仓皇变色，猛地瘫坐在地。萧赤也擦拭着壁腹上的酒水，眼眸中一片清醒，冷声道： 我真心实意地来交朋友，蒙洛布却是口蜜腹剑的鼠辈。 席间的众将豁然而起，内外三层的铁骑顿时刷得亮出刀，赤红的胡同林间满是血光，气氛骤变，剑拔弩张。巴雅尔没有料到乌雅会贸然行刺，他连忙说： 这绝非是我授意，还请头狼不要动怒。 他爬起身朝着乌雅跺脚，恨道： 我养你十余年，你却犯下这等大错。 乌雅的面纱掉了，他撑着身对巴雅尔啐了口： 你背叛俄苏何日，把我送给哈森的仇敌，你不配做我的父。 巴雅尔勃然大怒，不等乌雅说完，上前一巴掌把乌雅扇倒在地，用鞭杀话说： 按住他。 说罢回过身乞求萧迟言： 他受了阿摩尔的蛊惑，早已迷失了心智，不算是我的女儿，我愿意为头狼杀掉他，还请头狼不要因此迁怒蒙洛布。 萧迟言毫不动色，一杯铁骑就包围着蒙洛布，巴雅尔的精锐都在外围，真的硬拼起来，这点人根本拦不住全副武装的铁骑冲锋。巴雅尔早就没有再谈条件的立场，他只能抽出左右近卫的刀，对着乌鸦高举起来。苍月高悬，莫三川的猎隼正在孤独地盘旋，胡同突兀的枝叶斜插入月，风吹动离北狼旗。巴雅尔举着刀迟迟下不去手，他的山羊胡子抖动片刻，在乌鸦的抽泣声中还是扔下了刀，转身跪倒在萧赤野身前。萧赤野系紧臂缚，背后的陈阳来替他搭场衣，他垂眸看着巴雅尔，扶着腰侧的狼里刀： 我只剩这一个女儿了。 巴雅尔老泪纵横： 我想把她许配给强大的离北狼王，是因为我们蒙洛部常年在此受其他部族掠夺，阿摩尔老了，谁能保我们周全？ 那你把那500匹骆驼收回去。 萧赤也转身离去， 留着给蒙洛部自己的护士用吧。 萧赤也走了几步，又侧头看乌鸦，夜风吹动萧赤也掉在肩侧的小辫儿，他抬手拔出匕首扔到乌鸦身前： 今夜蒙洛部全族的性命是你送给我的。 乌鸦面色煞白，身上的异香都散尽了，他掩面啼哭。巴雅尔伏地高喊着： 蒙洛部愿随狼王叱咤大漠。 萧赤也打了声口哨，猛落到他的肩臂，他看向前方，莫三川的入口已然打开，月光铺就的侠道通往他的目的地，在他身后，离北狼旗代替了大漠的红鹰旗。 你怎么猜到乌雅要行刺？ 陆广白随萧赤也离开时问道： 你说巴雅尔想把她嫁给哈森？ 萧赤也翻身上马，在勒马时停顿须臾。 我猜那是乌雅自己的意思，巴雅尔这么想把她嫁给我，无非是她已经瞧不上这片大漠里的男孩， 我还疑心你醉了。 陆广白跟着上了自己的马， 哥哥心都悬起来了，就怕你一时糊涂。你说我回去面对府君是直言不讳呢，还是装不知道呢？ 糊涂是不会糊涂的， 这天底下还有谁能跟沈兰州比？萧赤也调转马头，这会儿让风吹散了热，酒劲儿都压下去了。他看向陆广白，正经地说： 酒和香都没用，我清醒着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